你好，我是郝林。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基于 HTTP 协议的网络服务。我们在上一篇文章中简单的讨论了网络编程和 Socket， 并由此提及了构源标准库中的 syscall 代码包和 net 代码包。我还重点讲述了 net.dial 函数和 syscall.socket 函数的参数含义。前者间接地调用了后者，所以正确理解后者会对用好前者有很大裨益。之后我们把视线转移到了 net.dial timeout 函数以及它对操作超时的处理上，这又涉及到了 net.dial 的类型。实际上这个类型正是 net 包中这两个拨号函数的底层实现。我们像上一篇文章的示例代码那样，用 net.dial 或 net.dial timeout 函数来访问基于 HTTP 协议的网络服务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HTTP 协议是基于 TCP/IP 协议栈的，并且它也是一个面向普通文本的协议。原则上，我们使用任何一个文本编辑器都可以轻易地写出一个完整的 HTTP 请求报文，只要你搞清楚了请求报文的头部 header 和主体 body 应该包含的内容，这样做就会很容易。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即便直接使用 net.dial 函数，你应该也不会感觉到困难。不过不困难并不意味着很方便。如果我们只是访问基于 HTTP 协议的网络服务的话，那么使用 net/HTTP 代码包中的程序实体来做显然会更加便捷。其中最便捷的是使用 HTTP.get 函数，我们在调用它的时候只需要传给它一个 URL 就可以了，比如像下面这样。我把一段代码放在了文稿中，你可以点击查看。 HTTP.get 函数会返回两个结果值，第一个结果值的类型是新 http.response， 它是网络服务给我们传回来的响应内容的结构化表示。第二个结果值是 error 类型的，它代表了在创建和发送 http 请求以及接收和解析 http 响应的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错误。http.get 函数会在内部使用缺省的 http 客户端，并且调用它的 get 方法以完成功能。这个缺省的 HTTP 客户端是由 net/HTTP 包中的公开变量 default client 代表的，其类型是新 HTTP.client， 它的基本类型也是可以被拿来使用的，甚至它还是开箱即用的。 HTTP.client 是一个结构体类型，并且它包含的字段都是公开的。之所以该类型的零值仍然可用，是因为它的这些字段要么存在着相应的缺省值，要么其零值直接就可以使用，且代表着特定的含义。现在我问你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个类型中的最重要的一个字段的。今天的问题是 HTTP.client 类型中的 transport 字段代表着什么？这道题的典型回答是这样的， HTTP.client 类型中的 transport 字段代表着向网络服务发送 HTTP 请求，并从网络服务接收 HTTP 响应的操作过程。也就是说，该字段的方法 round trip 应该实现单次 HTTP 事务，或者说基于 HTTP 协议的单次交互需要的所有步骤。这个字段是 HTTP.RoundTripper 接口类型的，它有一个由 HTTP.DefaultTransport 变量代表的缺省值。当我们在初始化一个 HTTP.Client 类型的值的时候，如果没有显示的为该字段赋值，那么这个 client 值就会直接使用 default transport。 顺便说一下， HTTP.client 类型的 timeout 字段代表的正是前面所说的单次 HTTP 事务的超时时间，它是 time.duration 类型的，它的零值是可用的，用于表示没有设置超时时间。问题解析，下面我们再通过该字段的缺省值 default transport来深入地了解一下这个 transport 的字段。 default transport 的实际类型是新 http.transport， 后者即为 http.roundtripper 接口的默认实现。这个类型是可以被复用的，也推荐被复用，同时它也是并发安全的。正因为如此， http.client 类型也拥有着同样的特质。 http.transport 类型会在内部使用一个 net.dial 类型的值，并且它会把该值的 timeout 字段的值设定为30秒。也就是说，这个 dial 的值如果在30秒内还没有建立好网络连接，那么就会被判定为操作超时。在 default transport 的值被初始化的时候，这样的 dial 的值的 dial context 方法会被付给前者的 dial context 的字段。 HTTP.transport 类型还包含了很多其他的字段，其中有一些字段是关于操作超时的。Idle con timeout 意思是空闲的连接在多久之后就应该被关闭。Default transport 会把该字段的值设定为90秒。如果该值为0，那么就表示不关闭空闲的连接。注意，这样很可能会造成资源的泄露。Response header timeout 意思是从客户端把请求完全递交给操作系统，到从操作系统那里接收到响应报文头的最大时长。Default transport 并没有设定该字段的值。Expect continue timeout 含义是在客户端递交了请求报文头之后，等待接收第一个响应报文头的最长时间。在客户端想要使用 HTTP 的 POST 方法把一个很大的报文体发送给服务端的时候，它可以先通过发送一个包含了 expect 冒号 100-continue 的请求报文头来询问服务端是否愿意接收这个大报文体。这个字段就是用于设定在这种情况下的超时时间的。注意，如果该字段的值不大于0，那么无论多大的请求报文体都将会被立即发送出去，这样可能会造成网络资源的浪费。Default transport 把该字段的值设定为了一秒。TLS handshake timeout TLS 是 Transport Layer Security 的缩写，可以被翻译为传输层安全。这个字段代表了基于 TLS 协议的连接在被建立时的握手阶段的超时时间，若该值为0，则表示对这个时间不设限。 Default transport 把该字段的值设定为了10秒。此外，还有一些与 IdleCon timeout 相关的字段值得我们关注，即 Max IdleCons、 Max IdleCons per host 以及 Max Cons per host。 无论当前的 HTTP.transport 类型的值访问了多少个网络服务， Max IdleCons 字段都只会对空闲连接的总数做出限定，而 Max IdleCons per host 字段限定的则是该 transport 值访问的每一个网络服务的最大空闲连接数。每一个网络服务都会有自己的网络地址，可能会使用不同的网络协议。对于一些 HTTP 请求，也可能会用到代理。Transport 值正是通过这三个方面的具体情况来鉴别不同的网络服务的。Max Idle Cons per Host 字段的缺省值由 http.default.max.idle.cons.per.host 变量代表，值为2。也就是说，在默认情况下，对于某一个 transport 值访问的每一个网络服务，它的空闲连接数都最多只能有2个。与 max idle cons per host 字段的含义相似的是 max cons per host 字段，不过后者限制的是针对某一个 transport 值访问的每一个网络服务的最大连接数，不论这些连接是否是空闲的，并且该字段没有相应的缺省值，它的零值表示不对此设限。Default transport 并没有显示的为 max idle cons per host 和 max cons per host 这两个字段赋值，但是它却把 max idle cons 字段的值设定为了100。换句话说，在默认情况下，空闲连接的总数最大为100，而针对每个网络服务的最大空闲连接数为2。注意，上述两个与空闲连接数有关的字段的值应该是联动的，所以你有时候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制它们。当然了，这首先需要我们在初始化 client 值的时候定制它的 transport 字段的值。定制这个值的方式可以参看 default transport 变量的声明。最后我简单说一下为什么会出现空闲的连接。我们都知道 HTTP 协议有一个请求报文头叫做 connection。在 HTTP 协议的 1.1 版本中，这个报文头的默认值是 keep alive。在这种情况下的网络连接都是持久连接，他们会在当前的 HTTP 事务完成后仍然保持着连通性，因此是可以被复用的。既然连接可以被复用，那么就会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针对于同一个网络服务有新的 HTTP 请求被提交，该连接被再次使用。另一种可能是不再有对该网络服务的 HTTP 请求，该连接被闲置。显然后一种可能就产生了空闲的连接。另外，如果分配给某一网络服务的连接过多的话，也可能会导致空闲连接的产生，因为每一个新递交的 HTTP 请求都只会征用一个空闲的连接，所以为空闲连接设定限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很有必要的，也是需要斟酌的。如果我们想彻底的杜绝空闲连接的产生， 那么可以在初始化 transport 值的时候把它的 disable keep alive 字段的值设定为 true。这时 HTTP 请求的 connection 报文头的值就会被设置为 close。这会告诉网络服务这个网络连接不必保持，当前的 HTTP 事务完成后就可以断开它了。如此一来，每当一个 HTTP 请求被递交时，都会产生一个新的网络连接。这样做会明显的加重网络服务以及客户端的负载，并会让每个 HTTP 事务都耗费更多的时间。所以在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不要去设置这个 Disable Keep Alive 字段。顺便说一句，在 net.dial 的类型中也有一个看起来很相似的字段 Keep Alive， 不过它与前面所说的 HTTP 持久连接并不是一个概念。 Keep Alive 是直接作用在底层的 socket 上的，它的背后是一种针对网络连接，更确切的说是 TCP 连接的存活探测机制。它的值用于表示每间隔多长时间发送一次探测包，当该值不大于零时，则表示不开启这种机制。 Default Transport 会把这个字段的值设定为30秒。好了，以上这些内容阐述的就是 HTTP.client 类型中的 Transport 字段的含义以及它的值的定制方式。这涉及了 http.roundtripper 接口、 http.defaultTransport 变量、 http.transport 类型以及 net.dial 类型。知识扩展。问题是 http.server 类型的 listen and serve 方法都做了哪些事情？ http.server 类型与 http.client 是相对应的。 http.server 代表的是基于 http 协议的服务端，或者说网络服务。 http.server 类型的 listen and serve 方法的功能是监听一个基于 TCP 协议的网络地址，并对接收到的 HTTP 请求进行处理。这个方法会默认开启对网络连接的存活探测机制，以保证连接是持久的。同时，该方法会一直执行，直到有严重的错误发生或者被外界关掉。当被外界关掉时，它会返回一个由 HTTP.122.serverclosed 变量代表的错误值。对于本问题，典型回答可以像下面这样。这个 listen and serve 方法主要会做下面这几件事情：检查当前的 http.server 类型的值的 addr 字段，该字段的值代表了当前的网络服务需要使用的网络地址，即 IP 地址和端口号。如果这个字段的值为空字符串，那么就用 http 代替，也就是说使用任何可以代表本机的域名和 IP 地址，并且端口号为80。通过调用 net.listen 函数在已经确定的网络地址上启动基于 TCP 协议的监听，检查 net.listen 函数返回的错误值。如果该错误值不为 new， 那么就直接返回该值，否则通过调用当前值的 serve 方法准备接受和处理将要到来的 HTTP 请求。可以从当前问题直接衍生出的问题一般有两个，一个是 net.listen 函数都做了哪些事情，另一个是 http.server 类型的 serve 方法是怎样接受和处理 http 请求的。对于第一个直接的衍生问题，如果概括的说，回答可以是解析参数值中包含的网络地址隐含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根据给定的网络协议确定监听的方法并开始进行监听。从这里的第二个步骤出发，我们还可以继续提出一些间接的衍生问题，这往往会涉及到 net.socket 函数以及相关的 socket 知识。对于第二个直接的衍生问题，我们可以这样回答：在一个 for 循环中，网络监听器的 accept 方法会被不断的调用，该方法会返回两个结果值。第一个结果值是 net.con 类型的，它会代表包含了新到来的 HTTP 请求的网络连接。第二个结果值是代表了可能发生的错误的 error 类型值。如果这个错误值不为 new， 除非它代表了一个暂时性的错误，否则循环都会被终止。如果是暂时性的错误，那么循环的下一次迭代将会在一段时间之后开始执行。如果这里的 accept 方法没有返回非 new 的错误值，那么这里的程序将会先把它的第一个结果值包装成一个新 http.con 类型的值，然后通过在新的 goroutine 中调用这个 con 值的 serve 方法来对当前的 HTTP 请求进行处理。 这个处理的细节还是很多的，所以我们依然可以找出不少的间接的衍生问题。比如，这个矿值的状态有几种，分别代表着处理的哪个阶段？又比如，处理过程中会用到哪些读取器和写入器，它们的作用分别是什么？再比如，这里的程序是怎样调用我们自定义的处理函数的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我就不在这里一一列举和说明了。你只需要记住一句话，源码之前了无秘密。上面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可以在构源标准库的源码中找到。如果你想对本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索，那么一定要去看 net/http 代码包的源码。总结，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基于 HTTP 协议的网络服务，侧重点仍然在客户端。我们在讨论了 http.get 函数和 http.client 类型的简单使用方式之后，把目光聚焦在了后者的 transport 字段。这个字段代表着单次 HTTP 事务的操作过程，它是 http.roundtripper 接口类型的，它的缺省值由 http.defaulttransport 变量代表，其实际类型是星 http.transport。 http.transport 包含的字段非常多，我们先讲了 default transport 中的 dial context 字段会被赋予什么样的值，又详细说明了一些关于操作超时的字段，比如 idle con timeout 和 expect continue timeout， 以及相关的 max idle cons 和 max idle cons per host 等等。之后我又简单地解释了出现空闲连接的原因以及相关的定制方式。最后作为扩展，我还为你简要地梳理了 http.server 类型的 listen and serve 方法执行的主要流程。不过由于篇幅原因我没有做深入讲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必要深入下去，相反这个方法很重要，值得我们认真地去探索一番。在你需要或者有兴趣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去好好地看一看net/http 包中的相关源码，一切秘密都在其中。思考题，我今天留给你的思考题比较简单，即怎样优雅地停止基于 HTTP 协议的网络服务程序呢？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